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不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嗱，兩日前咧，外國勢力真正有外國勢力啦，唔係外部勢力，即係美國嘅國會 ，OK， 美中經濟及安全審查委員會咧，四個國會議員咧就嚟咗香港，喺立法會啊。在立法會裏面又見了8個香港立法會議員，包括4個泛民、4個建制派的 ，OK， 咁咧即係佢哋咧就想聽一下，即係佢哋話係對香港而家咧搞呢個送中條例咧係表示關注 ，OK， 至於話會唔會修改呢個香港關香港政策法咧暫時冇答案嘅。不過咧，早排咧，美國國務卿咧蓬佩奧我哋都講過啦，呢個送中條例咧係威脅咗美國人喺香港嘅安全，亦都係威美國國家安全嘅。嗱，美國佬而家趁住咧呢個貿易戰啊，而家真係打到熱談下結好最勁噶啦。上一次談判都係即係冇結果嘅情況之下 ，OK， 最近華為早2-3日前咧被封殺嘅。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還強行推動這個送中條例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嗱，我知道你忍不住手，但是你要看看形勢嘛。現在對貿易戰對中國形勢是不妙的，嗱，相信說中國形勢是 好過美國那些呢，但我不知道是否說真話，是不是真的對我說，還是真的說給阿爺聽，我的確有朋友是相信說現在中國的形勢是好過美國的，因為呢習主席呢他呢就有一個佢個係任期無限，而特朗普咧任期咧第一個4年，仲要睇下可唔可以連任。有人係咁樣相信嘅 ，OK？ 我唔知佢講真話還是假話，還是嗰晚真係飲多兩杯啊！但我真係好想問下夫子，嗱，你話佢自2003年已經忍唔住手要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係大規模地干預香港事務噶啦。咁但係點解今次咧？當時係處理23條咧，23條。就係主要係 local 嘅，就算拉你都係喺香港審，喺香港坐監。但係今次咧，呢次嗰個逃犯條例咧，拉啲人咧係送翻大陸審、大陸坐監嘅，好多人都有心寒啊！而家要製造呢個咁嘅一個心寒嘅政策、心寒嘅法例，你係咪真係再俾一個藉口美國佬？ 好多時候咧， 有85000個美國佬喺香港住。 好多時候咧，共產黨想的事呢，他是無端端自己患了一個精神分裂症的。我為什麼這麼說呢？就是很多時候很可能的原意是很好的。我難以具體說什麼，他想一件事，但是跟著操作的時候呢，跟著又不知道突然間 sidetrack 了，想了其他事情，忽然間呢就是支流是取代了主流的。經常有的，我稍後再輻射回去這個逃犯條例，大家就知 道了。大家即是中學生好、大學生好，寫文呢就不要 sidetrack， 一定要集中個主題，要聚焦啊。 係啦， 即係佢聚焦。 因為呢，佢好多時候呢，因為佢個腦啊，成日驚呢樣驚嗰樣，咁啊驚到呢，究竟自己驚咩呢？自己都唔知㗎。嗱，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有好多時候呢就是本來不是值得關注的事，或者不是主要的威脅，不是主要的矛盾，它都變成主要矛盾的了。另外呢，就是在一個思想混亂之下呢，它的行動往往是來源於它那個的就是判斷錯誤。為什麼呢？我先講講北京怎樣去判斷中美關係，不是現在，是貿易戰之前，以至貿易戰剛剛在去年6月開打之前。大家如果記得咧，舊年3月美國話嗱唔得咧，我開波打噶啦。咁但係3月未開始噶嘛，6月先至開始啊，提高某部分嘅關税，到今年較早時候先至提出增加到25%嘅關税噶嘛。美國嘅策略係點咧？嗱， 佢嘅你話佢呃人也好，佢係為咗自利也好，但係佢個包裝咧，佢係配合到佢個宣傳戰，而令到大家咧係覺得，唉，美國都即係佢講嘢有理由嘅咁樣。我就覺得咧，美國都係為自己嘅咋，佢唔會係為香港嘅啊。咁美國點咧？美國就諗住佢從長遠嘅，佢就已經將中國唔係睇成假想敵，而係將中國睇成一個真正嘅敵人。嚇、啊、咁、具體嘅數據我唔講啦嚇，咁、啊、所以佢而家呢個政策咧係用一個貿易戰，然之後會帶出長遠嘅，佢要將中國係壓低落去，唔會俾中國太過接近佢嘅實力嘅。咁所以而家除咗貿易戰之外，跟住經濟戰、科技戰、金融戰，仲有好多超限戰嚟緊嘅咯，包括。國際外交上邊嘅咁樣啊，再對中國一個重新嘅圍堵，咁個態勢已經好清楚㗎啦，唔係特朗普而家做啊嘛，以前奧巴馬都係咁做啊嘛，重返亞洲就奧巴馬提㗎嘛，當時中國好多人啊，好都向中國提嗱、啊，要注意啊，要注意啊，點知當時中國係點去判斷呢個形勢啊？ 點判斷咧？ 唔使擔心嘅，美國喺香港有10,000間公司。嚇！呢啲公司都係比較重要嘅，對華貿易啊，以至都係有一定背景嘅咁樣。咁大概上有70,000人，如果再連埋佢啲家屬啊等等咧，80,000幾人你就所講噶啦嚇。咁喺香港，美國有咁大利益，所以美國唔會傷害香港嘅喎。嗱，呢個係佢嘅判斷嚇、好啦，第二，佢話而家中美關係發展到呢一個階段咧，就好又唔好都去邊，衰又唔去，衰都去邊，呢個朱鎔基嘅説話嚟嘅。咁所以咧。中國而家咧仲諗住聯歐抗美啊！話你見而家一帶一路啊，去到歐洲嗰度，習近平去到法國訪問，哇！送大禮送到幾緊要啊！咁樣嚇，咁佢認為咁樣咧，即使美國去壓中國都唔怕嘅。嗱，呢個就係舊年6月之前做嘅判斷啦。所以當時幾囂啊，就話放馬過來，我們彈藥充足，你睇唔睇到？人民網啊，睇唔睇到《環球時報》嗰啲財大氣粗啊咁樣。結果一打之下咧，美國唔同你打錢嘅，佢係同你打科技。啊，華為咧其中一個點嚟啫。美國手頭上有300間公司，逐間逐間玩你嚇。咁、結果咧，最早期第一間中興， 舊年啦， 一唔俾個晶片你啊，中興自己話我已經係休克的死亡啊。休克喎，直情嚇未死，但已經係死咗啦咁樣。咁跟住福建有一間公司，華為第三間，而家陸陸續續仲有嚟啊。咁當然華為咧，嗱我哋即係實事求是去睇，華為如果你講去打呢個技術戰啊，只要佢變成持久戰咧，咁華為唔一定死嘅。嗱不過我哋唔詳細喺呢方面開展，我睇翻中美貿易先嚇。咁而家變咗咧就係。大陸佢睇見美國係真正真刀真槍嚟喎，美國嘅策略就係話我係進退有道嘅，我係壓你，不過我睇到你中國一定讓步噶嘛，因為你而家總體形勢唔夠我美國強嘛，你技術啦、總體金融戰嘅財技你又唔夠我嚟，我玩一玩金融財技啊，你已經喺海外嘅30,000億嘅外匯儲備美元啦，你已經隨所欲唔見咗一大橛噶啦。你而家中國喺美國嘅國有企業投資嗱，主要係國企嚟嘅喎。咁跟住咧就仲有民營企業嘅投資喎。呢啲已經喺人哋嘅土地上邊咧，大概有50,000億美金。你想撤資啊？你撤資你咪血本無歸咯。你又繼續放喺度，伸住條頸俾人斬。咁而美國可以玩到嘅財技係點咧？佢除咗財技之外，佢只需要一樣嘢啫，指明你某間公司。是國有企業，不是你包裝的民營企業。然後就說，哦，原來你背後是違反了這個世貿的遊戲規則，他就可以罰你這間公司，或者凍結你這間公司技術，或者不准美國公司跟你做生意，好像現在華為那樣，是吧？那人家玩少少已經玩到你殘了，是吧？那所以美國就看到了，大陸一定會讓步的。那所以你見兩邊的談判個代表團啊，留學又過美國，啊美國冇音又去大陸，去完啦，突然間有時就話好啊，有進展啊，突然間又話唔得啦，我要再進一步制裁啦。點解咁咧？呢個係美國控制嗰個嘅談判嘅節奏。 佢睇見你讓一啲嘅時候，即係話喺你身上咪啊，我割咗你膊頭忽肉啊。 嗯， 唉，見你幾聽話俾我割嘅，又放下手啦。到你開始話反彈嘅時候咧，美國又施壓啦。而家美國嘅做法就喺你身上邊，你有肉嘅地方我割咗先，割到你得棚骨啦，佢先至一劍封喉啊嘛。如果而家一劍將你殺死嘅，咪殺雞取卵。呢個係美國嘅策略嚟噶嘛，所以大陸咧最初判斷錯誤，以為俾到利益特朗普，特朗普就話：，誒、哎、呢、這個商人嚟嘅，咁啊會放中國一馬啦。結果錯誤啦，特朗普係攞完一塊肉再割第二塊肉噶嘛，割到你死，割到你冇肉冇血嘅時候，佢先鋸你啊嘛，拆你骨啊嘛。咁而家好啦，知道特朗普咧係來勢洶洶，而且咧係唔會停噶啦。到呢個時候，咁開始做準備咯嚇、啊。做準備咧，嗱我如果陣間有時間咧，我再分析一下，究竟而家中國嘅準備足唔足以招架，而美國嘅攻勢又足唔足以咧可以打垮中國？我覺得兩個都可以討論，甚至上咧，如果變成持久戰咧，大陸唔會即係個形勢啊，唔一定係咁壞嘅嗱，咁不過咧，我仲係講翻而家整體個形勢先嚇。咁所以而家咧，大家你去睇到啦，北京開始硬啦。但係你硬嘅時候咧，你自己本身嘅回應策略就恰恰呢段時候，你就搞個逃犯條例出嚟。 係啦，我真係唔好明，我真係嚇，你佢忍唔住就係好耐㗎啦。 那個原因咧就係佢認為美國唔會傷害香港利益嘅。因為你美國在香港好多利益， 是 你香港而家仍然是西方世界在香港攞到好處的生金蛋地方。咁所以佢咪話啦，如果係咁嘅時候，美國成日講話我可能會取消香港的關税獨立關稅區， 係啦， 國內叫單獨關稅區嗰個嘅待遇。北京嘅判斷係點啊？你美國講嘅啫，唔會做嘅啊咁。咁會唔會做唔知喎？我只係引述我採訪嘅時候咧，我聽到國內嘅一啲人咧係咁講。咁佢跟住咧就講啦，就係話如果美國傷害香港嘅利益，我俾多啲利益歐洲。我唔傷害歐洲利益，咁可以保得住咧。嗱，呢個又係國內嘅一個思維嚟嘅。啊，咁所以你睇下，習近平最近上一次嚇、啊、都係今年啦，去法國訪問嘅時候。喂，送了幾多合約法國啊？嚇、啊，600亿、啊、去英國咧300亿嘅嚇、啊，英國咧送了兩次，第一次是李克強去的時候300亿美金、第二次是習近平去的時候300亿英镑，即係仲高啲嚇、 啊。有馬車坐喎、啊，嗰次。 因為他是國家元首喎，應該的喎。李克強唔俾咧，呢、這個就係唔合禮儀喎。嗱、我哋睇呢啲問題，我哋係用條塊分割法，一忽一塊嚟睇嚇。咁、啊、好啦，而家去法國，喂，你去到咁多，哇，買呢個空中巴士啊等等啊嘛，哇，法國都未幾開心，鬼叫你波音，而家又交唔到貨咩？咁、呢個就係中國咧，你見佢相對於美國、中國弱勢嘅時候咧，佢會諗到好多種方法嘅。咁不過咧，你而家呢一個逃犯條例咧，你就以為美國唔會傷害香港，所以咧或者唔會喺香港嘅民主、人權、法治等等嘅問題上邊，會真係太過介入嘅。佢覺得美國啊，有時出下聲啊，美國駐港總領事啊講下啫，佢呢啲姿態嚟啫，佢北京覺得唔係實質嘅，所以喺咁樣嘅放縱嘅心態之下咧。而家國內慣常地冇人幫你啊，即係外國都唔關心香港嘅民主進程，外國只係關心同中國嘅經濟貿易嘅啫。佢講香港嘅問題，包括啲議員嚟呢度啊，其實作個樣啫。嗱，呢個佢基本判斷。咁所以佢咪開始關門打仔咯，就係咁簡單啫嘛，係嘛？咁但係咧，而家我成日講啊，即使個現象或者個實質。人哋唔會關心香港民主政治，但係你主動創造咗一個你去打香港人而違反咗好多普世價值嘅嘢咧，咁外國就會利用翻呢個咁樣嘅契機嚟增加佢自己同中國談判嘅本錢啊嘛！呢個本錢本來你唔需要俾人嘅，你而家中國創造翻我打仔啊，你唔好理我啊！ 但你打仔的時候人哋就會用一個普世價值，然之後創造人哋同你談判嘅籌碼啦嘛。呢一個咧，大陸自己本身係唔諗嘅。好啦，咁啲人就話：喂，我咁樣係穿作附會啫咁樣。好啦，我即刻舉翻啲例。 係啦，我都好想問一下，佢唔係第一日出嚟玩㗎啦，外交呢家嘢，佢玩咗好多年㗎咯喎。 唉，佢係外即係共產黨諗嘢諗外交咧，佢有啲睇到好現實，睇兩樣嘢啫。第一個有冇需要做，第二個有冇能力做，即係睇厲害啦嚇。 即係務實主義啦嚇。 咁我唔怪嘅，因為點解全世界國與國之間嘅關係都係睇利同害嘅啫，係嘛？ 咁但係你整條逃犯條例、送中條例， 問題就係 務實咩？ 問題就係話北京成日諗嘢咧，佢就睇到個表面現象。或者佢睇到個實質，個實質就係國與國之間咧，佢真係睇利害嘅啫。但係你睇到個演繹出嚟嘅手法啊，而家西方世界或者即係現代國際政治啊，已經係有一種叫做實質虛之、虛則實之嘅策略嚟噶嘛，係嘛？所以外國唔關心香港嘅民主人權嚇嗰個狀況去點，但係人哋啊可以攞呢一樣嘢嚟做勢。因為點解咧？佢哋西方陣營裏邊，除咗個利益凝聚之外咧，佢仲有一個相對共同嘅價值觀。你話佢係佢共同嘅價值觀兩個字嗱，佢共同價值觀唔係民主啊，記住嚇。佢共同嘅價值觀係反共，反共啊嘛，呢個係佢個共同利益嚟噶嘛，係嘛？咁所以哇，你而家突然間整條咁樣嘅條例喺度嘅時候嚟講啦，美國即刻睇到啦。喂，我的目的就是反共，我不是為香港。咁佢揸住呢一樣嘢，喂，你睇下而家歐洲國家，即使個政府唔關心香港嘅民主、人權、法治，但係外國啊，歐洲嘅老百姓係關心噶嘛，因為個老百姓就會諗啦，喂，如果我第日嚟到香港，咁香港嗱，我係平民老百姓嚟嘅咋，我可以跟大家講下，我哋採訪嘅過程裏邊，發現咗一多政治心理學啊，係好奧妙嘅。如果真正係政治人物，真正係 特工 從事呢一啲嘅工作嘅，佢哋唔驚嘅，因為一出咗事咧，佢哋有政府嘅支持啊嘛。而家最驚嗰啲就係平民老百姓。大陸就話我唔會搞你啲平民老百姓啊嘛，但係你而家呢個疑犯條例恰恰就令到外國嘅平民老百姓最驚，因為佢哋話。你不會動那些有背景的人物的嘛，因為你動到有背景的人物來講，就是國與國之間外交鬥爭來的嘛，你只會是利用去動外國的平民老百姓，然後創造他們的民意去牽制別人的政府，是不是？那個遊戲當然是這樣玩的嘛，就是 在外國啊，是吧？所以 你看看美國，他就透過加拿大捉你慢慢走啦，他怎會捉你習近平的女兒，是不是？不會的嘛，因為去到那個位置他要計數的嘛。所以現在的疑犯條例就令到外國一般人，尤其是商界，就很擔心了。商界就說，喂，你中國第一來沒有法治，第二，你是隨時可以將這些經濟的東西包裝，然後去實現你的政治的目的。政治目的不是整這個被捕的人，而是個政治作用就係要俾呢個國家嘅政府睇，你唔好咁黐美國。喂，你咁樣嘅做，咁你打咧，你變咗打唔到個實體，你打咗空氣。但係好多實實在在嘅人咧，就驚咗你。 嗱，呢個咧，大陸誤判咧，我唔知佢係咪自己呃自己。嗱，大陸其實讀過書嘅人咧都唔少，放洋留學嘅數以百萬， 係 好多就海歸派啦。有一樣嘢，大陸咧睇外國咧。他哋認為咧，啲外國咧只係得佢嘅政府，佢政府就代表一切。啊，第呢個此其一，佢哋好似都睇唔到咧，起碼嗰啲國家裏邊咧係有反對黨。第二，以美國或者加拿大啲咁大嘅國家或者歐洲國家咧，佢除咗有國會裏邊有反對黨、有執政黨之外咧，有民間裏邊有各種唔同嘅勢力咧，係互相拉扯。OK， 你頭先講話外部勢力。外部勢力啊，即係大陸驚嘅所謂外部勢力，呢啲外部勢力分分鐘金就反特朗普，可能反埋當地嘅即係中央政府嘅。OK， 大陸咧佢唔知真係睇唔 真係睇唔到，還是假睇唔到？你可唔可以解釋俾我聽？ 呢個好好嘅問題。國內去睇呢啲所謂嘅國際問題，包括台灣啦，唔係國際，但係都係對外嘅問題啦。共產黨係點睇嘅咧？佢首先第一樣嘢就係睇邊個人有權力，佢唔會睇下一個可能有權力嘅人係邊個，佢係睇而家。嗱，我即刻舉啲例啊！你睇緬甸嘅時候，咁啊軍政府，咁啊共產黨即係中國同軍政府係非常老友喎。 friend， 當時大家已經睇到啊，軍政府如果話美國喺背後啊支持昂山素姬嘅時候，軍政府隨時冧台噶嘛。咁結果事實咪就咁咯。當時有啲人已經同北京講：喂，你要做翻一啲同昂山素姬嘅關係喎。北京話唔得喎，我咪得罪軍政府，嗱呢咪短視咯。當時已經有人提出啦，你可以透過民間組織嚟去同昂山素姬有接觸噶嘛，但係北京話唔得。嗱呢啲咪思想便秘咯，你咪睇眼前，你等於睇台灣啫嘛，佢成日睇住國民黨，結果佢又唔睇民進黨。咁到國民黨咧，就係同你執政嘅時候咧，你就完全依靠曬國民黨，或者希望國民黨以至向國民黨施壓，快快脆脆急功近利嚟做政治嘅改變。對馬英九嗱，俾經濟好處理啦，但係都唔夠半年。佢要求馬英九有政治上邊嘅回報。馬英九話：我點得啊？咁快係嘛？咁結果咧，大陸應承馬英九俾。當時大家協議每日俾一萬個大陸嘅客人遊客俾佢 六客，睇嚟台灣稱為六客。 佢過咗兩三個月就嗌馬英九啊，你快啲好有表示咯喎咁樣。馬英九話唔得噶嘛，邊有咁快噶？咁跟住半個月之後就 cut 啦，唔俾一萬，俾五千。咁台灣係做咗一萬人嘅準備噶嘛，酒店啊、旅遊啊、翻譯啊，做咗即係唔係翻譯啊，即係導遊啊嚇。咁突然間你唔見咗一半。咁跟住咧，你馬英九仲冇嘢啦，又 cut 到三千。一到台灣有選舉嘅時候咧，就一個團都唔俾，因為點解佢驚啲團過到去咧，就睇到選舉啊！即係哇，學曬啲嘢。 哇，原來台灣咁好 嘅民主嘅咁樣， 可以鬧。 呢啲咪急功近利咯。咁所以而家做到咧，就係你好多呢啲嘢，佢只係同嗰個現在有權嗰個人過，即係過招嘅啫。呢個第一個短視，第二個咧，北京係從來唔理人哋外國嘅民意嘅。 係 好多人，我同國內好多朋友講，喂，外國嘅政府啊，佢都有時唔聽民意，但係咧，外國政府人哋選出嚟噶嘛，嚇咁係靠民意或者利用個民意嚟鞏固自己嘅地位噶嘛。而家你猛咁做喺香港喺大陸做好多嘢，你係令到外國人民係討厭你呢個中國嘅政權嘅。咁。他們自然會覺得他們國家的政府對中國都要有一些抗衡，那變成一些外國政府，你很簡單，德國啊，德國他自己本身有他的價值，德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是歐洲裡面最好的。 OK， 這裡要說一說，就是說早前有人說要抵制德國，即是 現在德國就是被黃台養政治庇護， 黃台養李東昇，是的， 人家是有一個普遍嘅或者普遍存在嘅民主自由嘅理念噶嘛， 亦有一啲佢嘅佢個政府佢個政制或者憲制裏憲法裏邊咧係有啲權力嘅機構咧係獨立於政府嘅、 你話哦，人哋俾政治庇護喎、喂，中國同樣俾政治庇護人嘅啫嘛，你係西哈努克親王， 係 乜嘢又咁？你睇下願唔願意做咁解啫嘛。 其實大陸咧就好信德國嘅，即係喺科技上。我記得改革， 佢政治上都信德國， 係啦， 係啦，佢覺得德國唔會喺政治上面太過依賴美國， 係 嚇，因為德國有實力啊嘛。 咁啊喺改革開放初期咧，夫子你可能都記得咧， 我好清楚㗎，我喺北京嘅時候， 佢咧要改革啲工廠啊，首先係揾當時有所謂佢叫做聯邦德國，我稱為西德嘅工程師嚟協助。 我再舉好多例，點解咧？我住喺北京嘅時候，當時啊，歐洲包括英國啊，同中國嘅生意咧。冇嘅，係德國去得最早。德國係第一個發展中國市場嘅西歐國家。第二個咧，德國係比日本同美國更超前，就係、是、日本同美國賣啲產品俾中國咧，只係賣個 product， 零部件要另外買，更貴， 即係你要配 啊，然後你配件 啊。第二，佢係冇技術轉讓嘅。德國好早嘅時候已經同中國話，基本嘅技術轉讓唔係太機密嘅，我會隨住嗰個嘅產品賣埋俾你嘅，即係喺個價錢裏邊包咗。如果係太機密嘅，我亦都唔會賣。好均真嘅喎，所以最早期嘅中德貿易係好好嘅。但係人哋德國啊，都有佢哋自己本身嗰個民主價值嘅一本基本嘅概念噶嘛。大陸就以為我俾咗經濟好處你啦，你唔好理我啊呢個民主自由啦咁樣。呢個咪又係即係點講啊？即係話好抽空為金我所用，只係為咗自己嘅利益，你就唔睇個世界主流係點嘅。 唔係，但係夫子，嗱喺休息前，我真係想問清楚你，呢個中共咧，佢放羊留學嘅人 ，OK， 數以百萬，點解佢翻到大陸唔 tell the truth？ 唔係，因為關鍵就係呢啲人出咗去，翻到嚟中國咧，絕大部分唔係喺政府做嘢嘅。絕大部分你自己做翻生意， 係民間好啦。反映到上去㗎。 即使係喺中國入翻官員啦，嗱有100万嘅留學生出咗去，官啊其實浪費率 幾百萬。 唔係，我講係公費派出嚟嘅。 公費啊 ，OK。 私費嗰啲咧數百萬啦。公費派出嚟嗰啲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嚇，係好多公費派完出嚟唔翻嚟嘅，係寧可賠錢賠培養費。兩倍，因為人哋公司請咗佢，覺得呢啲人有用，咁人哋係幫你賠翻錢俾中國政府嘅，所以翻嚟嘅人咧三成到嘅啫。好啦，譬如話出咗100万公費嘅，30万翻嚟啫喎，但係呢30万翻嚟嘅而家係中層嚟啫喎，未到高層喎。咁而呢啲人翻到嚟咧，大家仲要睇下個折舊率啊。我呢個所謂折舊率咧，就係話個同化率啊。佢翻到嚟一個共產黨咁大嘅體制裏邊，你入翻個體制而係話中層嘅。你是被他同化翻，定是你在裏面起到作用咧？眼前的就是個咁大的利益體制網絡嘅同化咗呢些在海外留學翻嚟嘅人，就出現而家咁嘅情況啦。再過20年，我唔敢保證。20年之後咧，個世界又變㗎啦。但係眼前我就可以回答你正話嗰個問題，就話未有足夠嘅力量。而家呢個係一批，而且係好大批嘅力量，去到共產黨嘅中層，以至係。慢慢再上，而家嗰啲最多就去到司級幹部啫，部級幹部都未有。我喺北京1988年，我好記得我問過李鵬一個問題，我話你哋嗰陣時係留學蘇聯嘅，咁後來你睇下建國初期啊，留蘇派係全部主政噶啦，係嘛？嗱，張德江係留北韓嘅，都係共產國家啦。 江澤民都係啊。 係啦，嗱咁我就話啦。如果第日多啲人留學西歐嘅，第日會唔會親美啊？等等，李鵬話俾我聽，絕對唔會。 點解咧？ 其實佢亂噏啫嘛。即係佢自己本身係留蘇嘅親蘇啦。咁我話一定會嘅。你只不過係幾時由量變到質變咁解啫嘛。我又好簡單舉個例啊，錢其琛。副總理啦，管外交。你睇錢其琛個仔寫嘅嘢，公開有書出嚟㗎， 唔係國家機密啦。 你睇下佢所寫嘅嘢，已經係同共產黨已經好多唔同㗎啦。雖然不至於話去反老豆，係嘛？你睇下而家仲有幾多新一代嗰啲？如果佢有能力走嘅，唔再翻大陸食飯嘅，你睇下佢哋思維已經唔同啦。而家只不過未到質變咁解啫嘛。所以再過20年嘅世界咧。又不同的了，所以我經常講啦，李鵬嗰陣時咧就係根本佢都唔認識個世界，等於毛澤東咁，兩次出國都係去蘇聯，毛澤東幾時知道個西方世界係點嘅啫？未來咧，大家要有一啲嘅耐性，咁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大家多啲創造民間嘅實力，咁當然啦，多啲了解下中國啦，你就知道咧，大家進進退退同埋個位去到邊度咧， 好啦， 最緊要唔好傷身。 OK， 唔好傷。問啊，我而家休息陣，我翻嚟問多你一條問題，跟住咧講下關於六四嘅嘢。OK， 我即係而家我哋陣間條問題就係你睇繼續聽收睇啊，條問題，你估逃犯條例會唔會通過？唔好答我住。OK， 我哋唞陣翻嚟再傾過，繼續捐款啦。 呢只咧係台灣愛民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是用有機肥料灌溉的有機生果來的，而且呢 跟吕宋邦不同，吕宋邦其实你看到绿的生果运来那里牛熟的那质感呢是芒果的质感来的，跟那些苹果芒是不同的，我是芒果的专家来的，但它又带有一些苹果的香味，跟那些苹果芒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可以在网上或者门市就订购的，你查下网上那些人卖很贵的，这些550元，我们就399元。